第十三课，这是不是中药？一，课文。一，这个黑箱子很重。你没有箱子吗？ 有啊，我的在这儿呢。 我的很重，你的重不重？ 这个黑的很重，那个红的比较轻。 你的箱子很新，我的很旧。 那个新的是朋友的，这个旧的是我的。 二，这是不是中药？ 先生，这些黑的是什么东西？ 这是一些药。 什么药？ 中药。 这是不是药？ 这不是药，这是茶叶。 那个箱子里是什么？ 都是日用品，有两件衣服，一把雨伞和一瓶香水，还有一本书、一本词典、两张光盘和三支笔。 二，生词。没，没有。箱子，有。这儿，重。黑，红，青，旧，药，中药，西药，茶叶，礼，日用品，剑，衣服，把，雨伞，雨，瓶，香水，水，本，词典，章，光盘，支，笔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中药，重要。箱子，相纸。 词典，字典。哪儿，那儿。 衣服，预付。雨伞，一闪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日用品，必需品，工艺品， 印刷品，展览品，化妆品。